家又嚟到我哋嘅唔识唔讲呢个节目，听到呢个声咧，就知道我哋今集又系讲翻我哋嘅老师纽约变东莞。点样？点样？纽约系你上一集就讲纽约有咩玩啊？ 系啊。 喂，但系啲听众啊，啲观众最想知嘅咧，就系你讲到纽约嗰边咁贵，喂，啲人系最想睇下啲女值唔值咁贵，靓唔靓啊？哦， 咁我咧就系精选咗8幅靓嘢俾各位啊网友啊 YouTube 嘅网民啊睇下。嗱，呢啲就唔系全部唔系假嘅，唔系 copy 翻嚟，我亲身经历噶。你旁边咧会见到我少少。 即系网上面揾唔到啊。 系啦，因为私隐嘅关系啊，系嘛，咁啊唯有少少有我样，其他咧嗰啲女女冇紧要嘅，因为咧系我已经系好朋友啊。其实系我依班咧系我挚爱啊。啊，依个你哋话得唔得？就由你哋各位网民大家去吓、啊、品尝啦。咁啊，依啲咧就好后生噶嗱。 啊，呢个叫咩名啊？ 佢啊，佢叫宝宝。 宝宝，哇！ 依个做 N， 咁咧就不同嘅场嘅。而家宝宝嚟讲咧，对系我嚟讲咧，算系我系最挚爱。咁啊，依三个啊，唔使讲啦。我谂吓网民嚟讲，你自己心中有数啦。 咦，我想问呢啲 百二蚊系到咩嘢嘅价位，咩嘅质素？ 呢啲几多岁啊？呢啲 佢哋系到22岁到28岁， 哦， 28岁以上嘅咧，纽约嚟讲咧系老噶啦。 即系呢三个就22至28岁咯。 系啊，嗱，譬如 喺嗰边上系老 啊。睇衣服啊，衣服系最右手边嘅 Yuna 啦，系嘛 ？Yuna 咧系佢以前咧同我好 friend 噶啦，咁啊自己走咗出嚟做小姐。佢话其实喂你唔好睇佢喎，大学生嚟喎，做外汇投资啊，做乜嘢股票喎、 啊。但都做小姐啊。 係啊，佢觉得係 part time， 佢系其实有兴趣喎。有啲好得意喎，嗱，譬如呢三个呢，佢系本土嘅，佢又唔系外，佢唔系喺大陆嚟嘅。 为 兴趣而做小姐。 做小姐。 啊、中间一个啊， 我咁样似我睇嗰啲日本 AV 写嗰啲履历咁样，真系。即系为兴趣，我做 A V 女优系兴趣嚟喎。 啊，中间嚟讲咧，中间嚟讲，我觉得因为佢读 communication 嘅，其实咧佢想识不同嘅人。 即系佢去纽，唔系佢去美国就读书读大学毕业咗，之后跟住啊再做小姐。 part time。当然啦，因为你啲夜场系夜场啊嘛，你日头你读书啊写 report， 咁啊佢就需要接触咁嘅人啦，话啊你哋啊你哋去纽约啊嗰啲所鸡虫啦，系嘛，一啲咸湿佬啦嘅心态啦 ，psychology 啊嘛，咁你继续左边嗰个好似都系读 psychology 嘅，就最早嗰、那个，咁我其实我都唔记得咩名啦，即系呢啲相咧都系几个月前噶啦。因为你知我啦，系嘛？我玩女一个月差唔多平均都30-40个，我边度 即系一个月30日，你系去咗31万啊？ 系啦，因为如果我嗰个月啊冇 M 嚟嘅话，因为男人都有 M 嘅，其实啊，咁啊，佢哋啲不同嘅场啊，呢个场啊，另外一个场啊，咁啊头先嗰啊呢度又系另外一个场啊 ，Yuna 有时都会喺度啊，同我哋陪佢玩啊，佢有啲系同学仔啊，有啲系校友啊，咁啊呢啲咧，呢三个亦都系本土嘅。咁啊！佢哋点解要做呢？有啲咧，其实都唔系为咗钱嘅。头先我上一集讲过啦，8-2蚊啦，系嘛？佢嚟讲啦，其实30岁啊，因为你谂下，佢读得书嘅话，佢只系帮助下交下学费。 我想问佢哋可唔可以吉噶？ 得 噶。 啊！呢、這个提到呢、這个依一点啦， 系咯。 上一集啊讲到话， 因为如果你话系正经人家走去 part time，正常咧就唔吉，咁就纯粹陪你玩，跟住又收坐台钱，坐台都$100啦。 系啊， 咁就走咁样几好啊！我觉得。 而家我又讲啊，今日呢集咧就深入性啲啦，啊，深入性啲 啊。 个问题就系、是、你话头先讲嘅话，哎，佢哋吉唔吉得嘅，绝对得嘅。 哦、 啊，全部讲呢啲，系、啊、嘛？ 举个例啦，我话呢啲条沟嗰啲咁深 啊，呢啲咧就系、是、啊，哎，我同佢出街 啊， 上一集冇讲到系$100坐台啊，而家讲翻啦，香港以前嘅做法咧，记唔记得有啲人咧，我唔知道你有冇去过大富豪啊、中国城啊嗰啲啊，系嘛，嗰个地方咧系可以带得出街嘅， 吓、啊，当然啦，系啊，大家收紧 extra charge 啦，另外收费啦。个场就其实就唔系咁理你嘅个 K 场。如果你带出街咧，你自己同佢倾掂数嘅。通常咧，如果同佢咁样，再出去，我哋玩到三点啦，哎，佢继续可以同你 pack 噶，因为佢哋咧个酒量其实哇，真系惊人。对我嚟讲，当然啦，再加埋食糖就更加惊人啦，惊人到唔惊人啊！你系谂唔到佢咁惊人同你，即系可以同你玩到六七点 ，no problem。工价通常个平均价400蚊， 400蚊就吉埋佢啦。 系啦，400蚊美金，吉埋佢一次。去边度咧？咁你自己执生啦。你有酒店啦，你翻屋企得噶。呢个唔成问题嘅，翻佢屋企亦都得，翻佢屋企就佢当然你要，其实要预先同佢讲啦，因为佢有啲 prepare， 有啲人佢同佢同屋一齐住啊，譬如 咁即系400蚊系计过夜噶咯， 唔系，只一次，其实都系过夜啊！你谂下，如果你同佢玩得三点四点钟一个机场啊，纽约嘅 standard 机场啊，只系讲机场咧系三点到四点钟，有啲系三点钟，有啲系四点钟，朝头早。半夜，咁你再同佢出去啦，你玩，你其实已经玩到天光啦，六七点啦，所以咧有一位我嘅宗师问我，喂，你究竟玩到几多点噶？啊，我话你几多点开始讲股啊？我哋就差唔多玩到几多点，所以咧有时你见我咧，朝头早仲喺度同大家倾偈嘅，就系咁嘅原因，因为我嗰日都冇瞓过啦，啱其实系搞完出嚟，同佢哋食个早餐。送佢哋走，咁啊，望下啦，港股，咁啊，同人倾下偈啦，咁啊，转头就先瞓觉噶啦。咁咧，所以你话 K 场系有一带出街嘅，机场就冇喎。K 场你讲上次咧话80蚊嗰啲啊，系冇嘅，一次嘅。但系你识咗佢之后咧，其实亦都可以同佢联络啊。而家有啊，你知噶啦，吓香港啊。台湾啊，全部用嗰啲咁嘅 WeChat 平台噶啦，微信啊、WhatsApp 啊，台湾用 Line 噶啦，一拉佢，佢欢迎啊，只要同佢倾掂数咧，佢无任欢迎嚟做你生意啊。 大陆微信嗰啲咧，好多都系复制人嚟啊。 咩叫复制人？ 即系咧，依家好多人工美女，即系学晒韩国嗰啲咧，又整个鼻啊，又切咗只双眼皮出嚟啊，跟住个下巴咧又尖到咧，可以攞嚟切西瓜噶。 咁恐怖噶？ 系啊。 咁恐怖，恐怖啊！ 咪好似你咪最近 美图啊， 美图 啊， 出晒名啦！ 你最中意嗰个股票啊， 1357， 顺便啊，落第一题啦吓。我哋其实咧，我正职咧都唔系净系玩女嘅，我正职其实我系好专业嘅，我对呢个股市、汇市我都有一定嘅认识嘅吓、啊。但系呢个节目。你系讲系咩嘛？识话咩啊？识唔识唔讲啊嘛？我梗系讲识啦，系咪？咁咧，你话嗰啲大陆，佢话唉，整到个样唔知似乜咁样。 不过我见你美，即系纽约嗰边嗰啲女咧，全部都即系我自己睇都算自然、 啊。系啊， 系、 啊。佢如果约得佢出街咧，佢都比较。冇话去自己翻工嘅地方啦，而且佢比较自然啲啦，因为你 book 咗佢啦，系嘛个价格啊一分钱一分货，佢梗系俾翻啲嘢你睇啦，佢唔会整到啊大佬你头先讲嘅， 即系最高质嗰啲真系出口去晒美国喎、 啊， 我自己觉得 系啊，因为上一集讲到啦，你话如果要搵钱嘅话，我120蚊点解唔搵美金，要搵人民币咧？我谂人民币佢顶多分到200几蚊，系嘛？即系你嗰次同我讲嘅啊，呢度有一张啦，呢啲咧就系之后嘅三点之后嘅，去一个 regular bar 嘅情况，大家好似朋友咁样啊。纽约呢啲咁嘅女仔咧，佢啲小姐咧就好 casual 嘅，即系我哋话 no big deal， 大家开心嘅，佢觉得如果佢 like 你啊，当然佢 like 我啦。咁咧，佢又會同你出街嘅。有啲咧，譬如阿 Yuna 咁啊，我都同佢好多年嘅朋友啦。其實佢嚟講咧，佢收唔收錢咧，我都冇乜理會啦。 我想知咧，呢三個咧，你知唔知佢哋係咩鄉下嘅？係咪香港人嚟噶？ 阿 Yuna 唔係啊，台灣人。 Yuna 係右手邊嗰、那個， 中間，紅嗰度嗰個，紅嗰個，大家笑容幾殘， 最性感嗰、那個。 依啲咁嘅女仔咧，其實講真啦，你嗰日帶我去咁嘅惠州啊，咁我哋喺度周圍去嗰啲 K 場咧，我揾咗老實説話啦，得罪聲講句啦，比唔起阿 Yuna 咯。 喂，我都好老实讲，真系冇一个比得上呢啲纽约呢啲女仔。 系啊，因为头先讲个年纪咧，到即系22到28岁到咧，系啱啱系非常之好食嘅。 哇！我嗰晚最靓嗰个都已经俾我拣咗500蚊坐台，成个桂纶镁咁样样咯，得、 啊、 一个我都系。 啊，讲啊，有一幅咧就麻烦啦，金仔咧影一影啦，有一幅咧就系阿 Joanne 嘅 ，Joanne 蓝色衫嗰、那个，蓝色衫嗰个咧，阿 Joanne， 哎，依、這个啦系啦，依、這个就最得意啦，依、這个咧系佢自己俾钱去个场嗰度去想去玩，咁而识我嘅，就唔系佢又唔系小姐嚟嘅，好得意喎，就系、是、当佢朋友咁样嘅，系嘛，佢自己有钱女嚟噶。但系佢想，哇！佢中意唱机，中意玩，同我一样，咁啊而认识啊，旁边有少少我样啦。咁佢话：，哎，我抱住佢比较舒服啲，有个安全感。 即系想老师你教佢点屌西喎。 啊，想我教佢点同人玩，想我教佢点唱歌咧。因为我唱歌其实都我觉得啊自认都唔差嘅，因为好多人啊喺惠州都听过我唱歌啦。就算系嗰度惠州啲女，佢都觉得哇，呢把声真系。想当年阿李乜勤咧未出道咧，如果我去参加演唱会嘅话，阿李乜勤咧，我谂都要叫我声师傅。 系啊， 只系冇人培育我，吓、啊、我又走错，其实我入错行。 啊，你应该系做歌手。 啊，咁你讲呢个女仔咧，就系头先讲啦，佢话佢自己去，会差唔多每一个星期都去嘅。咁啊，佢啊，我又唔明佢点解咁崇拜我，因为佢又听过我成日嚟呢个场嘅，呢个场叫 HR， 啊。呢、这个场 HR 个特点系咩呢，就系、是、胜在够后生，通常嚟嘅女仔咧，差唔多即系25岁以下，28岁我都嫌佢多噶啦。嚟呢度咧，佢就有啲咧自己嚟玩嘅，就是、好似普通啊呢度香港叫咩个 New Way 啊嗰啲，佢自己嚟玩。咁啊，我哋识咗佢，识咗咧变咗咧，我就呢、这个 HR 咧好得意嘅，就变咗小姐场啦。 喂，如果佢冧你，佢真系就系错你一个啫。 系啊，依家咧。即系呢幅相嚟讲咧，佢差唔多系冧我咧，系差唔多坐足成晚嘅。咁咧， 即系其他客佢唔出喎， 佢直情唔当你系客啊嘛。 哦， 呢个问题就系、是，你话佢直情好似我感觉上啊，变咗我系鸭，嗰、那个鸭场嚟嘅。 哦， 我就唔明点解有咁嘅问题。咁啊，佢老板咧就同我好熟嘅，咁我有时落去啊咁样啊咁啊。其实咧，你话去呢啲场玩咧，你搵女士，女搵你。 咁你系老师嚟噶嘛？啲女梗系 咁讲，有依， 我落去佢系 有一个 西我面、 啊，有一个特点，唔会你俊朗啊！如果你去你纽约玩咧，我谂即系沟死女啊！ 哦，佢哋边会睇你俊唔俊朗、啊？ 我谂你嗰120蚊咧，应该可以收翻埋佢，俾你120蚊就差唔多，系、 美金银纸上面嗰个先俊朗， 唔系嗰个系华盛顿嗰个叶佢，嗰个叶佢老咁啊讲。讲翻呢啲场咧就好弹性嘅，佢里边咧亦都有女俾你去坐台啦。上一集我唔再讲啦、 啊。 有啲咧佢自己不请自来，咁样有啲妈咪话：，诶、哎，你想搵啊男仔陪下你啊，我啊变咗鸭噶啦，吓、啊、咁，但系我唔收钱嘅，吓、啊、我啊只系诶陪下大家，佢又开心，我又开心，吓、啊、交个朋友，我个人咧好中意交朋友，例如交你啦，系嘛，交你咁差嘅朋友，我第一次。 喂，嗰啲场多唔多鬼佬去噶？ 都有嘅，就睇嗰啲场啊。 即系呢啲都会同啲鬼佬玩嘅。 有，但系佢鬼佬咧，通但系如果你但系做嗰啲女仔咧，通常都系唐人多噶啦，都系个啊。 因为我听好多即系我以往认识啲即系出嚟做嗰啲女仔咧，佢哋过美国之后，佢哋都系抗拒唔同鬼佬玩噶嘛。 系，因为咧佢嫌佢大嗰头 啊， 同埋咧鬼佬中意玩个菊花。唐人嚟讲咧，中国人嚟讲咧，香港 我都中意玩菊花。 你直情咧，你玩同唔玩咧，玩人哋爆啦啊！佢哋就比较抗拒呢样嘢啊。咁咧就菊花嚟讲咧，就唐人就比较玩失少啲，但系咧。鬼佬嚟讲咧就好中意玩菊花，所以咧其实对佢嚟讲咧有一个阻力啊。呢场嚟讲咧，所以就鬼佬都有，但系咧通常都系俾佢哋揽揽石石嘅，就唔会话做到太深入嘅程度啊。譬如上一集讲到入厕所咁样，通常佢哋都你俾几多钱佢都唔制，因为咧啲鬼佬就玩比较玩得癫啲，亦都有黑人 咁、啊、黑人就唔使讲啦，更加变态啦。 喂，佢哋会唔会鬼佬系再贵啲嘅收费？ 唔会，公价嘅， 公价， 公平、哦、公平计算嘅。因为如果俾佢外边知道又唔好。通常鬼佬咧，去我哋上一集讲到咧，佢啲鸡仔屋嘅鸡仔屋咧，佢就搞啦，净斋搞嘛，都系百几蚊啊嘛。但系咧，嗰啲鸡仔屋咧，佢就可以搞菊花，价钱啫嘛。 哦， 系嘛？而家讲咩？你讲纽约，你如果讲真，一条女抛得出嚟做嗰啲鸡仔屋，都系加钱啫嘛。我谂大陆都系咁做法嘅，所以成个节目我哋讲纽约变东莞就系咁嘅原因。 即系佢哋呢啲场就个个场都系欢迎鬼佬去玩一齐玩嘅， 欢迎 就冇话哦，有啲女就。或者某啲场就净系 serve 我哋华人、亚洲人就唔 冇嘅，冇分嘅、哦，因为一个公平嘅社会啊嘛。你如果纽约嘅话，如果你咁分嘅话，即系其实歧视冇嘅，冇嘅。都、哦、all about this， 当然啦，如果佢觉得你大家同声同气，梗系更好啦。你唐人系嘛？你鬼佬有啲女仔佢未必系真系识英文，唔系真系个个大学生咯。有啲系嘛？有啲佢真系喺大陆嚟咁样。咁啊嘅，哎，但系有一样嘢好得意喎，而家个趋势咧，佢鬼佬嚟啦，咁啊，而家好叻嘅喎，嗰啲我有啲唔识英文嗰啲大陆女仔咧嚟呢度做咧，嗰啲女女咧，佢系用 Google Translator 嘅、 啊、 ，Google Translator 就变咗喺纽约好行嘅，佢就第一揿一揿啊，又讲嘢啊嘛，我唔知系点啊，个 Google 仔咁啊，直情翻译，咁啊可以沟通噶啦。 啊，我以前沟女都系，我初初沟、啊、 你沟 鬼 沟嗰啲直情系咩啦？又白人又俄人啦、 啊， 系嘛？咁啊，又讲下，譬如有时咧，有啲 系喎，喂，你呢啲场我唔见有鬼妹嘅，除咗系咯， 系有 有嘅 有， 不过你唔中意玩鬼妹， 但系唔系唔中意 啊， 鬼妹场咧唔多 哦， 因为咧纽约其实因为华人社会咧，讲真一句，肯舍得使钱，肯舍得去小姐场。肯死得去 K 场，肯死得去鸡仔屋，肯死得去机场，都是唐人，都是中国人。 但中国人不会想玩鬼妹嘅咩？ 有 啊， 啊 都，鬼妹通常咧系鸡仔屋、 哦哦， 都有的，但系佢哋鸡仔咧摆咧就系一间屋啦，就摆两三个嘅。 哦， 呀，但系咧价钱咧系你讲得啱啦，今日讲少少鬼妹，$100美金。$100美金就鸡仔屋就系搞嘅， 就系搞 系啦，唐人可以搞，鬼佬可以搞。 喂，咁同我哋即系同华即系唐人嗰啲靓女北姑都系差，都系一样钱嘅啫。 系啊，但系个质素啊，质素就比较唔够咩啦，唔够比较参差啊。 啊， 有啲就真系其实白人咧，有啲都系佢过咗25岁咧，已经系人老珠黄啦。 哦。咦，会唔会调翻转？ 但系又唔多后生嘅去做喎、 啊。 鬼佬嚟讲系相反嘅，譬如18岁系最后生啦，好开心啦、啊、玩得。但系一过咗18岁咧，佢失咗个柱之后咧，22岁之以上咧，真系好老。你直情系食唔落，因为下边嗰度咧，大过个汽水罐。 啊、 你边个唔系依度个汽水罐，系依度呢个位、 啊。 所以咧，就大到唔大嘅，你搞唔搞啦？大佬我就唔搞啦。 即系成抽系， 唔系夸张噶， 成抽真系有噶啲鬼妹 系嘛，同埋咧，而家有一样嘢咧，嗱，你嗰人系咪你提噶？你同我讲话鬼妹系玩一个 rose 系嘛？ 哇，嗰、那个真系 鬼佬嚟讲，好中意玩 rose 呢样嘢，因为碍于呢、這个 唔系，首先解释下 rose 就唔好影嗰个相片啦，好嘛 ？rose 其实系关于啲咩咧？其实就系一个。category 嚟嘅就系关于我哋头先讲咧，鬼佬最中意玩嗰个 anal sex 系啦， 系嗰个屎眼菊花嚟， 菊花 系啊。咁嗰个 rose 系咩意思咧？就系你喺嗰个屁眼啦、啊，屁眼啦、啊，跟住就挖开佢，然之后咧，哇，跟住好似成粒痔疮咁样样咧。弹嗰粒好似玫瑰鲜红色嘅嗰嚿肉出嚟，然之后会有啲水挤出嚟啊！ 系嗰种嗱，根据经验补充少少 啊， 女仔咧，你同佢 即系我唔可以 show 相出嚟啦，咁你哋可以去 check 下。 女仔咧同佢搞嗰时咧，佢里边咧，佢阴道里边有个叫 G 点嘅，我谂有好多人都知道。你啊怼到佢 G 点就好开心嘅，佢又开心，你又更加开心啦，因为你个头。 菊花里边都有噶。佢头先讲嗰个咧，一粒嘢出嚟咧，嗰个就系叫菊花嘅 G 点啦。而家咧就好流行玩鬼佬鬼妹啊！我讲唐人系唔同你做呢样嘢嘅，你俾几多钱佢都唔同佢做噶，因为啊，佢觉得佢自己都觉得核突啊，个女仔佢要反佢出嚟啊嘛，嗰粒嘢咁啊，佢又唔系用你个小弟弟嚟搞嘅，佢揾个口嚟搞嘅，变咗咧。嗱，你喺大陆有时话玩口爆啊，或者女同你玩口爆啦，你变咗你同佢玩口爆， 哇！ 你同玩嗰条女去系咪即系揾条脷去搞佢噶嘛？系、嘛？我就唔做呢啲嘢，大佬，我宁愿去咧吓，而家去旺角嗰度咧。 我菊花我都觉得太核突啦，我都冇睇嗰啲片，我净系睇嗰啲相啊。 但系我就唔明点解而家咁流行啦？每一个地区佢有佢嘅吓。得意之处啦，华明特色啊嘛，咁啊，其实今集咧就讲啊， 但系你识嗰啲鬼佬朋友，佢哋系咪都真系玩呢啲嘢噶？真系会 玩，即系我识嘅唔多，佢话玩呢样嘢啊，都系人哋去，佢又去，咁啊，即系唯威畏嘅。如果人哋去唔，你鬼佬咧，其实好中意面子 啊， 你玩咧，佢又同佢玩噶，佢唔会话坐喺度斋坐，哎呀，好啊，你咁睇啊，玩净系得我睇啦，你一玩起咧，佢就成班一齐玩噶。 哦、 有啲人咧就群玩一个， 系啊，因为我睇西咸最中意睇就 game band 啊嘛， 系啦，佢哋就好中意 game band， 唐人都有嘅，唐人咧个 game band 咧就系、是，譬如四个男仔四个女仔咁样，佢哋又唔系嘅，佢鬼佬咧就五个男仔一个女仔，咁咧嗰条鬼妹你谂下，你、 哦、鬼妹先肯 game band 嘅，佢哋中意，如果 game band 佢中意鬼妹啫，因为佢嫌咧嗰啲唐人咧，啲中国人咧唔够激啊。 哦， 咁啊，当然啦，依个集梗系讲其他特色嘅嘢，你话唔系净系讲中国人啊，讲唐人妹嗰个啦，你提到啦，你而家讲起鬼佬啦，我就醒起你话啊 ，Rose 呢样嘢系非常之， 呢啲系纽约嘅特色嚟噶嘛， 纽约特色去玩 Rose。 系嘛？ 你话佢一落到场，譬如佢啲鬼佬场，佢普通嘅巴都有嗰啲鬼妹噶，嗰啲咧就反而有个好处，你可以沟佢。如果你英文了得嘅话咧，我就建议你，你又中意，譬如啊边个安祖，佢中意玩，我中意玩鬼妹嘅，咁咧我就建议你落去嗰个场嗰度，阿安祖屌，咁啊安祖大家都唔知边个，唔紧要，总之系有个人叫安祖，咁啊佢话。想玩鬼妹，咁你我就建议佢同佢落个场嗰度，落个鬼妹场嗰度去饮酒啊，斋饮啊，啲鬼妹咧其实饮三四罐啤酒咧已经系 high 晒嘅，再加埋我上一集讲嘅爆炸糖啦，爆炸糖其实都可以沟水嘅，咁啊倒无意中倒落去嗰度，咁啊捞埋佢饮，咁啊佢系 high， 嗱你系 high， 咁啊你沟咗佢，咁啊唔使俾百二蚊啦，而家我系嗰啲普通场，鬼妹就中意喺普通场可以出现嘅，嗰啲又唔系去出嚟做嘅，就睇你自己嘅。力啦，够唔够沟女力啦？ 喂，老师啊，纽约嗰边会唔会有好似泰国咁样嗰啲好多呢啲 show 咁样可以表演下 ？Rose 啊，又嗰啲蒲吹啊，又乜嘢咁样样？因为我净系知道我睇鬼佬嗰啲荷里活片咧，就见得多就有脱衣舞 show 啦。 脱衣舞 show， 咁会唔会有呢啲比较重口味啲嘅 Rose？ 时间嘅关系啊，讲脱衣舞 show 两样脱衣舞 show， 一种咧就全裸嘅。睇晒嘅，而且咧有啲佢就可以有个房仔嘅，有啲格仔嘅，咁啊走入去，一首歌差唔多20蚊，咁啊你可以摸嘅。依个全裸咧就纽约咧得两间，我知道，以我所知。咁啊，另外咧其他全裸嘅地方啦，我介绍你一个地方，满地可加拿大，佢系全裸嘅，一首歌咧比较长啲，而且咧因为美金强啊嘛，咁啊佢嗰边都系20蚊。但系系加拿大币20蚊，咁啊全攞一首歌，咁啊任你摸噶啦，抄埋啊，搵只手指督埋，系唔可以搵个小弟弟去搞嘅，成品得。纽约亦都有两间场，如果你想嚟嘅话，欢迎 联络我。留意，系啦。 同埋其他脱衣舞场多的是。每一区都有脱衣舞场，通常咧啊，你讲得啱啦，通常啲中国人啊睇到高兴兴咧。去睇完咧，佢唔夠喉咧，就落小姐場，唔係落小姐場，去雞仔場，再唔係咧，佢就去機場啊！依啲就係所謂嘅啊，點講啊 ，accessory 啦，即係鼓吹佢哋喺度。 喂，咁即係佢哋係一個流程，即係首先咧就 轻轻咧就脱衣舞先， 冇错。 跟住吊咗个人， 有啲人系咁噶， 个咁样样。 因为你成晚流流肠啊，食饱饭冇嘢做啊，啊话明勾痕啦， 即系情趣嚟。 冇错啦，咁啊有啲人咧，哇约埋三五知己，哎呀， 即系前戏先 系啦。通常呢啲场咧就六七点就开噶啦，但脱衣舞场咧有一间咧喺纽约非常出名噶，系 G 字头嘅，咁咧佢又开到。差唔多系廿四小时，你随时入去咧，中午都有喎。佢有个特异特色就话，有时咧佢有 special 啊 ，special 咧就是 day special。嗰个 special 系点咧？你买一个买一张飞入去啦，譬如十五蚊入场啦，你入边有牛扒食噶，好多的士佬咧就去嗰度食啦。譬如通常系星期三噶日头，我讲日头上都有好多女噶，日头上 嗰啲系咪猪扒嚟啊？ 都鬼妹话明，梗系有前有后啦。我未见过一个场里边啊。啲鬼妹咧系猪扒， 因为我见，睇嗰啲荷里活 show 咧，嗰啲鬼妹 只有半皮瘦， 好多嗰啲都系假到成个碗咁样样啊，跟住又个啰柚咧大个我头咁样。 脱衣舞场咧嘅特色有啲咧系真系好假噶，真系系佢系去隆胸噶，隆到不知所谓啊咁啊。 即系唔系全部都咁样？ 因为佢咧脱衣舞场通常嗰啲鬼妹咧，佢好少去做鸡嘅，佢宁愿去得个睇字嘅斋睇，或者俾你摸。佢哋中意有一樣嘢咧，你摸佢，佢反而興奮；你搞佢咧，係更唔興奮。咁樣咁得意嘅，咁而且佢每一次嘅你跳，頭先講啦，你唱一首歌，每一首歌$20噶嘛，佢好過。如果你有啲人一路連住咧，一興起咧就三四首歌落去，就等於好過去做雞，好過攞$120，又唔使同人就唔同人飲酒，唔同誒同人妹嘅做法。咁佢通常佢都願意去脱衣舞嘅，係嘛？但係。有时脱衣舞有个唔好处就未必有咁多客去㗎嘛，所以佢嗰日呢就得个斋跳，就冇佢如果冇人叫佢入房跳啦，咁佢就冇钱斗嘅，佢只係有底薪。通常啊，照我所知嘅底薪呢就$40一晚嘅。 哦，即脱衣舞 show 呢啲系鬼佬先至鍾意睇呢啲。 係有啲系斋睇呀，有啲佢真系。 即少我哋亚洲人或者中国人鍾意呢啲美嘢 啦。 我哋鍾意飲喎，我哋中国人鍾意坐喺飲喎。 鬼佬呢就有一个我哋嘅俚语喺纽约叫 five minutes man， 五分钟就出嘢㗎啦。所以呢你同 五分钟出 嘢。 我睇西咸嗰啲唔系喎。 嗰啲人呃嘅傻仔。西咸东咸都咁啦，或者个碧咸啦。你知唔知呀？通常呢啲鬼妹其实呢佢都鍾意唐人嘅，因为唐人比较温柔，冇咁粗鲁教起嚟，就算你同佢教呢，而且唐人肯俾钱嘛。 鬼妹鍾意唐人 呀、 啊、yeah！ 唔会嫌佢细，完全冇 no feeling。 嗱，我哋睇下呢个节目嘅得票率 ,like 唔 like,like 嘅话我就如果佢 like, 你超过1000，而1500个 like, 我免费同你做一集。讲净系做鬼佬嘅，讲鬼佬，你而家讲个鬼佬啊，卖个关子，讲鬼佬点样 happy， 搞系嘛，点样能够咧做到，即系嗰个兴奋程度啊？ 吓， 你话而家我今日呢集啊讲深入程度咯，我哋下如果就睇大家嘅、 哦、啊，系啊，真系要俾多啲 like。同埋 share， 冇错 ，subscribe 我哋个 YouTube channel。 咁我第三集，我同你免费做一集， 留多啲言， 冇错。 你哋想唔想睇？想睇咧，打字，想打落嚟，洗版都唔紧要嘅。 洗版唔紧要啊，有咩咧？其实我都好熟纽约啊，我小弟咧喺纽约30年，30年，起码有20年系搞女嘅。 即系老师嚟啊！我都叫你老师。 唔好咁讲，即系大家有个分享嘅呢个平台，系嘛？有多人好中意玩外国，我唔知玩乜 Q 啊！你有冇呢啲咁嘅场？有嘅，但系佢就冇咁话咁明啦，冇东莞咁明啦。但系而家其实都好明噶啦，你行到一个地方 ，come on， 纽约在东莞，东莞在纽约。 嗯， 根本系变晒，直情嗰个形式。你话走到，譬如有一个区，布伦昆市区，真系成行城市嘅。你话俾我听，嗰个系正常嘅 K 场，我都唔信。OK， 好啦， 有机会再 同各位见面。时间就差唔多啦。 Okay? 多謝